第86集，罗明瑶虽然知道一点主任想借这个事打击周老师，但其中的弯弯绕绕看不太懂。此时他对周老师没有什么怨言，毕竟是自己的恩师，一直以来受周老师照顾颇多，根本没有任何不满。 没有的，周老师。 罗明瑶慌忙安慰自己导师。 其实主任说的也有道理的，本来这个题我做的就比别人晚，写的时候都没注意到，可是已经有人发了。 周老师闭眼叹了口气。 这件事也是我的责任。原本科室谁发表了什么，会在科室内部小会里面通知，让大家掌握目前科室科研的动向。但是你也知道，老师我在科室……哎。 他疲惫地揉了揉眼睛。 昨天我和主任谈了很久，开题复审走个流程，不管你选什么肯定能过，放心吧，毕业也没什么问题，我们科室只要没有处分，没有谁毕不了业的。他一个科主任也不至于气量小到非要把我学生怎么样。今年我也不打算再招学生了，课题结题了，我的导师资质就用来挂个名，主任大概就是这个目的吧。那天你们走了，我们开会就在说了，科室学生要移到那几个文章比较多的老师头上，才能有更多的科研产出。你如果写不出来东西，就做个挂名教授，让下面年轻人给你带学生。这也是学校去年出的政策，说的是导师联合培养学生，给还没有资质、有课题的年轻老师更多的发展空间。说来说去啊，就是文章少的到一边去。 罗明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，问道： 那以后临床药物试验？ 周鸿斌摇摇头： 药物临床试验本来就是个公司的横向课题，这个会转移到其他人手上。临床药物实验实际有几个公司都在做，这个会给导师还有协助实验的学生钱，你一个月还是能收到劳务费吧？ 罗明瑶点点头，周鸿斌于是不说话了。这几句话已经点明了，学生都能收到劳务费，导师手里的就更多，甚至可以补到其他课题上面。这样好的项目，谁不想接受？主任就是要把周鸿斌手上的资源都拿走。沉默之中，罗明瑶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赵斌发来的短信。他拿出手机来看，才发现时间已经过了12点。难怪赵斌催问他什么时候完事儿，一起吃饭回家。周老师也意识到了时间问题，看看手表。 哎呀，这么晚了，小罗你先走吧，回去吃饭。周末把 PPT 做了，给个初稿，我先看看。 罗明瑶起身鞠躬，向他道别后离开。虽然周老师很随和，但这两年他态度一直都是毕恭毕敬的，还像个见班主任的小学生。周老师被他这样子逗得笑了笑。罗明瑶出门才回复赵斌： 说完了，我出来了。 然后约赵斌在地铁口见。罗明瑶这个药物实验的数据部分和药物公司的实验数据重合，把这些数据拿来做毕业论文还是要和公司那边说一下。他回去以后又发了消息给钱康明说明这件事，周鸿斌已经提前跟钱康明说过，因此很快收到了钱康明的回复，表示数据使用没问题，请他吃个饭，见面再详谈。钱康明也不知道从哪儿知道的罗明瑶开题报告出的事儿，见面安慰了他一番。他比罗明瑶知道的更多，告诉他说 C 大附院去年开始修建新院区了，预计今年年底修好，开始装修差不多明年投入就能使用了。新院区那边即使招新人，也要从这边出一些老职工过去撑起场面。我猜你们主任的意思呀，写不出来文章的会放到新院区去。我对你们周老师是很敬重的，但说句实话，你也知道周老师这几年没有出什么高质量的文章，至少文章发的杂志分都不高，所以周老师可能是第一个拿去下放的。他去新院区干活就把资质拿出来挂个名，让其他人带学生。 其实我之前只是听说过医院会修新院区，但是不知道都修好了，这新院区在哪里啊？ 在 C 市下属的 P 县，在我们上次去烧烤的新湖公园那个方向，我开车去过，不堵车的话从本部过去1个小时左右，但是那一段路上一般都堵，下班时间开回来差不多得2个小时，医院一般都会安排班车从本部出发过去，但是 C 大附院本部的那个位置去哪儿都得穿过城区。 哇，那好远啊。 罗明瑶感叹道， 周老师的房子都买在医院旁边的，如果是去那么远的地方上班的话。 钱康明点了点头， 大家都不想去，本部的位置那么好，很多人也是买房租房都在附近，要调整就是很大的压力，但是医院总是要让人过去，高年资的就按照文章来评比谁留本部发展，谁发配去新院区开荒创业，年轻人可能调动更大。你们主任都在开几个刚升主治医生的医师玩笑，说是趁早去那边买房。 罗明瑶突然心底浮起一阵强烈的不安，赵斌也是刚升上来的主治，他会不会受到影响？一个星期以后，罗明瑶开题报告复审，时间也没专门安排，就在科室疑难病讨论之后，参与评审的人留下，其余医生离开市教室，没有其他研究生参加。罗明瑶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市教室里放出 PPT 汇报给评审组的7个人，实际上只是走一个过场了，结局都是给他过的，在座的人都心知肚明。开讲的一瞬间，罗明瑶觉得自己像个被人围观的小丑，下面的人冷眼看他的表演，找一点乐子，太难堪了，他想。 我的开题报告汇报完毕，谢谢各位老师。 干巴巴的汇报完，罗明瑶最后一句总结道， 好的。 内分泌科主任点点头，环视一周， 各位老师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就一个学生，我们快一点，待会儿我和王主任还要去开会。 主任左手边的王主任拿起话筒， 这个罗同学哈，我想知道一下你这个课题做到哪一步了，这个方向的文章我印象里也是有人做过的哈。我们现在哈是提倡一个创新性，你这2次做的课题吧，我的感觉都缺乏创新，我想要听一听你课题里面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。 罗明瑶没有接后面的问题，只打开前面实验设计部分，对着 PPT 讲道， 实验目前收集的数据有汉民族34人，藏族10人，其他民族4人。 目前有结果吗？ 目前收集的这些数据我们准备用方差分析做比较，来看结果。 罗明瑶绕着圈子回答这个问题，然而提问的人并没有想轻松放他过去。 我不是问实验方法哈，我就是问结果。你做这个课题都1年多了啊，现在手上也有这么多数据了，至少有个初步结论。 罗明瑶低下头慢慢地说， 目前汉族和藏族之间没有显著差异。 下面听答辩的人没有说话，都在各自做自己的事，有几个根本没听，只是在签病历。只有提问的王主任似乎乐此不疲，还追着罗明瑶问， 那我就想问了，你做这个实验都没有差别，做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啊？ 罗明瑶不敢抬头回答这个问题，问题问到这个地步已经很过分了，周老师帮自己学生接着提， 民族基因分组本来就是看到底有没有差异，没有差异也是实验结果，怎么就是没意义的实验呢？国外那么多实验，人种差异也有很多结果就是没有差异，这些文章都还发的高分杂志。 主任这时候也清了清嗓子， 没有差异也是结果，如实记录而已。这个民族分组做的药物实验国内外都有，往深了做也是有它的意义在的，主要是要看数据量。好了，其他老师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